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那是这样的，中秋节恰逢京城的天清气爽，风和日丽，非常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夜间的大气透明度也很好，有利于中秋赏。那是这样的，中秋节恰逢京城的天清气爽，风和日丽，非常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夜间的大气透明度也很好，有利于中秋赏月。在此呢，提醒大家，天气明显转凉，昼夜温差会比较大，请您注意添衣防感冒。今天白天天气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二三级的北转南风，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夏日的早晨呢，道路通行情况非常的良好。目前的本市只是在东五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由小交亭桥区到大黄忠桥区有不限。本台呢也提醒司机朋友，路况良好，更要小心行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农历的8月15，所以我们要说的是 兔爷快乐，兔爷生日快乐。 你知道什么叫噎着吗？ 两个人搭档久了就是会这样的。 好吧，我们有的时候会互相拆台啊。 哎， 当然这也是一种快乐。行吧，甭管是谁快乐吧，总而言之 大家都快乐才是真的。 对， 今天是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你知道什么叫噎着吗？ 两个人搭档久了就是会这样的。 好吧，我们有的时候会互相拆台啊。 哎， 当然这也是一种快乐。行吧，甭管是谁快乐吧，总而言之大家都快乐才是真的。 对， 今天是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想必这会儿呢，大家已经准备开始埋锅造饭了吧，准备晚上的团圆饭了。 还得埋锅，家里生活条件也太惨了。 这个也不就是那么个意思，准备什么了？哎，这月饼都什么馅的呀？我们这儿啊，只能看着过过瘾了啊。好，您过节我们上班挺愉快的啊。今天是中秋节，是转让，不是求购，也不是互助，当然有特别紧急的这个求助啊，我们也可以播出。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团圆和祝福。其实啊，早在中秋节之前呢，就有很多听众呢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呢给我们发来了给家人的祝福。 对， 另外呢还有听众呢点播歌曲，还有听众呢给我们发来了语音的祝福。那今儿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电波呢满足大家的愿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为大家播出这些祝福的语言，当然收音机前的 字 儿啊，写成字儿啊。 对， 说什么呢？就是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给自己的祝福也行，给家人的，给远在他乡的家人都是可以的啊。 对。 好，那说到这个过中秋节啊，除了咱们传统上讲的啊，得吃团圆饭，得看月亮、赏月、吃月饼之外吧，其实呢，我觉得每每到了中秋，特别是晚上赏月的时候呢，还会想起一件事儿来。 赏月的时候还会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我还真是缺点浪漫的神经。什么事儿？这真不知道啊。 你不是缺点儿，你缺大发了。 两根就没有。 就是很多人会哼唱和月亮有关的歌。 哦。 因为你想啊，就是 从过去到现在，甭管是流行的啊、民族的还是什么美声的 啊、 中国的、外国的，就是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可以用数不胜数来形容吧？ 对， 绝对数不过来。 对对对， 十个手指头加上十个脚趾头，加上你的，你也是数不过来的。 没听说掰人家脚趾头数的。 反正就是古今中外吧，跟月亮有关的歌曲特别多，因为它跟太阳不一样。就每到中秋晚上的时候吧，你一个人独自赏月是一种情景。 嗯， 你俩人一块堆儿，啊，情人和朋友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跟家人一起又是一回事儿， 对， 或者是跟孩子们一起， 嗯， 或者说你在自己的家乡，或者身在他乡，就当你看到头上这一轮明月的时候，都是一个月亮啊， 对， 但是你的心境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脑海当中、嘴中哼上的歌曲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月亮，它就是跟太阳那么猛。带给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感觉不一样，它这个无论是你说美好也好啊，伤怀也好啊，都有。太阳一出来，一般就剩下一个热了，没别的。 好吧，那说到这个和月亮有关的歌曲啊，大家今天呢也可以这个想一想啊，就是当您看到一轮明月挂在天空的时候， 嗯， 您脑海当中第一时间瞬间，就或者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您瞬间闪现的歌曲是什么？ 第一首是什么？ 第一首是什么？ 对，嗯， 能播的我们这都播啊，我今天准备了一些 啊， 不能播的就是可能来不及了，或者我们这没有现成的，那就只能让大风唱了，是吧？ 我得会呀。 好吧， 为什么这爱好我没有？你知道，跟你说的这情况类似的，我脑子里要浮现的，你看一听我就这啊，这邓词就上去了， 嗯， 我都想的都是古诗。 哦， 诗词里面提到月的这些，其实我也就会一首《明月几时有》，别的都想不起来。 你别说这个，好像还真有一首歌， 哎，一首歌 是童声唱的啊。 对。 那除此之外啊，就愣让你想歌的话，你能想一首什么？ 十五的月亮，月亮走我也走。真有。 转眼又到中秋节， 家家户户庆团圆，在这个举家团聚的大喜日子里，祝愿京城帮帮团的全体朋友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是温暖，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衷心的祝福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帮帮团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叫罗长直。帮帮团是一个和睦的快乐的大家庭，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亲切。中秋节祝兄弟姐妹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家庭幸福，万事顺意。 我们听到的呢都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啊，通过语音的方式呢给我们留言，希望呢能够在今天中秋佳节的当天呢通过我们的电波表达对亲人的祝福，当然很多呢也是给我们的祝福啊。你看我们这朋友田也是怎么说的， 方明、大鹏，中秋节快乐，你们辛苦了，特别是想想啊，今天 我们不辛苦 不是，我说想想今天本来周一应该是季彤上班的，为什么他不辛苦我辛苦呢？ 说重点， 祝愿帮帮团节目办得更红火，更健康，更贴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对，另外呢刚刚我们放的这首十五的月亮呢，很多朋友点赞啊，说明他们是很喜欢这首歌曲。就是那一代人，尤其是这首歌最红的那个年代，可能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你看过了这么多年，到现在每每到了中秋节，或者说到跟月亮有关的话题的时候，或者说说到跟这个我们的战士们有关的话题的时候，这首歌是少不了的。 对，我到今天来了，你说按说我算那代人吗？那会儿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我还上小学，但是这个印象也这么多年根深蒂固。咱们原来那些什么敖包相会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啊，这些我都得往后才能想起，第一时间想到的还真的就是这首。 没事，赶上了都算啊 行。 我们这位听众啊，玉洁冰清，他是怎么说的呢？ 每当看到月亮，我想起的第一首歌啊，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希望听到能唱给自己的老公听。 啊，我一会儿帮您搜搜啊，我们这现成的没有啊。 这个歌呢，主要是你知道怎么着吗？本来其实挺好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后来呢，自打 昨天放过了。 哦， 昨天也是一个特别节目，对，昨儿放过了。待会儿让大鹏唱给您听啊。 自打宋丹丹那句话说完以后，我在听到这首歌吧，脑子里想到的就不再是那个美好的那个画面，就是一个搞笑的场面了。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整个这个气氛就被搅和了。 好吧，这位听众呢给我们发了很长的一段祝福词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明月一闪一闪挂天边，思念一丝一丝连成线，祝愿一点一点汇成全，幸运一滴一滴不曾减，联系一季一季不会闲，中秋一年一年盼团圆，愿你一刻一刻比蜜甜，一生相识来自天意，一段友情来自诚意，一句问候来自惦记，一句祝福来自心底。在中秋佳节到来的时候，祝我们帮帮团的各位兄弟姐妹亲友们万事如意，生活愉快，幸福永存，中秋节快乐。 还有听众呢说到月亮的歌曲啊，就说曾经在云南的时候呢过过中秋节，待了好多年 啊， 每每看到上空的月亮就会想到家乡的这个亲人啊，也很思念现在呢就是以前在那儿工作过那些老朋友。 对， 说特别喜欢月光下的凤尾竹。 哦， 明明你会唱吗？我会唱，但是我唱的没他唱的好听。 月光啊，下面的凤尾竹呀，轻柔啊，美丽像绿色的乌鸦。 今儿头一句话就是祝兔爷生日快乐， 兔爷生日快乐 啊！人家万里朋友，来，你看看到图片了吗？ 哎，发了个兔爷， 这小兔爷哈，瞅着、真利索啊！行，也祝您中秋快乐，我们不辛苦，大家快乐就好。适合在晚间播放啊， 白天也可以， 白天也可以是吧？就是想着那个情景。 对， 那个听众，我不知道您就是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会不会想哭？有的时候会。 还好，我觉得凤尾竹它这个植物本身的这特点，你知道，像咱们中国古代《秋声赋》里面提到这种秋天的景色，也会用它，它就是那种风弄芭蕉。凤尾竹的这种感觉，它就是一个体系，眼前的一幅画面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很有意境是吧？ 对， 好吧，把这首歌送给您啊。这位听众呢说，他每每一到跟月亮有关的话题的时候啊，总会哼唱这样一个旋律 啊。 都是月亮惹的祸，我都不会唱。 略微年轻点啊。 啊，你是来搞事情的吗？惹祸就惹祸啊，但是。 哎， 别惹不好的祸呀！ 啊，这曾经方鸿渐在《围城》里面，对吧？他轻轻的吻了苏文纨以后，不是也说都是月亮犯的错，月亮让我犯的错。 哦，有事儿今天都怪月亮是吗？ 哎，对对对， 别怪月饼就行啊。 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听这段了吗？ 又是绕指柔，又是一辈子， 嗯， 那哪是祸呀？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如果这是祸的话，那我们都愿意拥有这样的祸哈。那说到这个跟爱情有关的话题，我们这首歌曲呢得送给天天快乐和您先生。 嗯， 他说主持人好，刚才啊听十五的月亮特别有感触。80年代啊我还在谈恋爱呢， 嗯， 当时呢我男朋友是当兵的， 哎， 现在都已经成我孩儿他爸了， 嗯， 都54了。 80年代可不是嘛，30年了，那会儿20多岁小伙子。 嗯，当时跟您说的是什么誓言呢？啊，哼，这一说就说到现在了是吧？嗯，好吧，祝你们幸福。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这位听众朋友时光雕刻说，我们一家三口啊现在呢准备去我姐姐家过春秋，那现在呢还在路上，也不知道我姐家准备的是啥。 您这倒省心，就等着去吃了是吧？ 您是空着手去的吗？不能够吧，那一定是哈左手 那是回娘家用的，回姐姐家不用。 他说在这儿呢，我也想通过你们的电波呢对远在大洋彼岸的 美国 的妹妹和外甥女儿送上一句祝福的话，嗯，怎么说的？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特别想点播王菲唱的这首歌，但愿人长久。 心中有阳光，就永远会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与月光的温情。我们这位朋友就叫心中有阳光，他祝京城帮帮团的朋友们中秋佳节快乐，幸福健康到永远。 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

呀。 啊，然后呢，我和爷爷干嘛？ 大鹏给我打月饼。 爷爷给我打月饼。 啊，对。讨厌。 亏了吧。 好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每每到了中秋佳节，怎么能不想起这首歌曲呢？唱了那么久，多好听啊。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阿娇摇着船，唱着那古歌谣，歌声随风飘，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 你知道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什么吗？特别想知道有多少人跟着这首歌曲在唱， 在哼唱。肯定是这个旋律绝对是属于那种，虽然嗓子没有刘欢好，跟着唱是唱不上去，但是肯定会非常响，跟着哼下来。 刚才我们放的一些老歌肯定很多人都在跟着哼唱、啊、 是是。嗯， 您冒个泡发个笑脸 唱到哪儿了、 说明您真的被我们说准了，在跟着这些歌曲去哼唱啊、您不用写字儿，写字儿多麻烦、啊、 继续陶醉着继续唱着、 唱吧。 嗯， 眼前一片笑脸啊，还有谁继续来啊？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说我的今天早晨的时候啊，给我们家的一位亲戚发了一个信息，是这么说的：首先祝姐姐节日好，知道你每到这样的日子会很伤感，所谓明月之下思绪万千，想来人这一辈子有太多经历，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或不堪回首、可能这就是常态吧。 对， 看透了也许就平静许多，祝一切都好。 听众在加拿大听我们节目呢， 时差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嗯、 天哪！ 甭管差多少，月亮都是一个月亮。他们的中秋应该比咱们 晚 对，是吧？ 但是你想想，昨天咱们大家有朋友抬头看，觉得那个月亮已经挺圆挺亮的了。他们现在看到的应该就是咱们昨天看到的那个盈亏程度。 对，今儿就圆了，明儿会更圆。 而且他们时间点合适，咱们今天是对着太阳在这聊月亮。加拿大的朋友现在就正是看着月亮在听咱们的节目，这个是好的。 那您那个意思是最对的，是吧？ 对， 所以我们得上一首英文歌， 哦， 得贴。说到英文歌跟月亮有关的，我们刚才有听众也提到了，说怎么能不提到 Moon River？ 我也就知道这一首。 这位听众特别好玩，他说刚才你们唱的是弯弯的月亮，今儿应该是什么 圆圆的月亮， 有点不太合适啊，还呵呵。 这写作文的话咱们就算偏题了。 对，那你说我要放下面这首歌，我是放还是不放呢？ 哪首？ 半个月亮。 哦， 半个月亮爬上来，一拉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一拉梳妆台，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一拉快打开，再把你 半个月亮就半个月亮，半个月亮也是月亮，它总会变成一个月亮的。 八月十五的时候，有时候要真发生月食，我跟你说，半个月亮、弯弯的月亮都能见着。 没有半个月亮，怎么能来的一个 月 亮 呢？ 亮 是吧？ 对 对， 一个月饼也能变成半个月饼， 但是被你吃了。 好，我们说一个信息啊。 哎，这个中秋节期间呀、啊，除了大家一起过节以外，其实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 月饼也能变成半个月饼， 但是被你吃了。 好，我们说一个信息啊。 哎，这个中秋节期间啊，除了大家一起过节以外，其实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北京的市民朋友啊，准备了一些特别的节目内容。昨天上午10点，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的音乐家们奏响了旋律优美的紫竹调，为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国图艺术中心联合出品的听见经典中秋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演出呢拉开了帷幕。在这场阅读会当中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群、李凯、顾一飞、黄燕、加持、腾兵、于浩、晋桥、亚明等9位主持人和我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民族歌舞团的音乐家们一起诵读演奏中外的经典名篇，给大家呢送上一个欢乐团圆的节日文化大餐。听见经典系列呢，是我们北京电台2018年大型品牌传播活动，以推广电台好声音、传播经典之美为核心。全年呢，会通过多场的诵读沙龙、诵读体验会和朗诵会等形式呢，来传播语言和文学之美，形成品牌效应，打造声音的文化名片。那么我们这一场中外名篇的亲子阅读会呢，是以中国传统的节日和时令节气为时点，把经典的图书、音乐作品进行创新性的演绎，立体化的呈现，希望呢能够打造成一个具有深厚内涵的文化品牌。后续呢，我们还会推出很多这个主题的演出，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予以关注。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上中秋的祝福。 1976年的中秋，是我奔赴南疆保家卫国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当晚，我和几个北京籍的战友吃着连队自制的月饼，面对北京，背诵着唐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遥寄对家乡北京和父母的思念。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在此向在部队的战友们敬礼，祝你们节日快乐，同祝帮帮团的工作人员和听众节日快乐。 中秋佳节来临至际，大壮姥姥在这儿祝大家心情如秋高气爽，笑脸如鲜花常开，祝大家中秋快乐，家庭幸福美满。 帮帮团的新老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逍遥孟子，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向大家问好，祝中秋节日快乐，家家团聚，和和睦睦。再过6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我在此祝我生日快乐，再一次谢谢大家。 每当节日的时候，我最惦念的是我远在他国工作的女儿。今天我只想对她说，女儿，为了妈妈，你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我把全世界最美好的祝福都送给你，祝你事业蒸蒸日上，希望你早日收获一份圆满的爱情，妈妈爱你。 中秋佳节吧来临之际，带去我对家人的祝福吧，祝福我的家人在中秋快乐，快快乐乐每一天。 中秋节快到了，我的老伴儿辛苦了，祝福他身体好，每天高高兴兴的。 分手，难分很难。 样走我还不能走，这个哥哥把妹妹接走了啊，这两天结婚的也不少是吧？ 是、 这位听众碰到一个事儿啊， 挺有意思的。他说昨天我们小区有结婚的，这接亲的车进了小区以后啊，从楼的左边进右边出，绕楼一圈，等车走了以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婚车走过的地方，这路面井盖下水道这沟眼啊，全都贴上了喜字，还用胶带给粘上了。我是老北京人，我不知道这么个风俗啊，这是什么讲究啊？我琢磨着是新人婚后生活道路平平坦坦，没有陷阱，没有沟壑的意思。大家帮友们谁知道这是什么讲究，跟我分享分享。 我们主要没太注意井盖底下的事儿哈。我们的老朋友凤林说，首先呢，在中秋佳节之日呢，祝全家人身体健康幸福美满，也感谢我们帮帮团呢为大家搭建了一个这么大的平台，让我们认识了很多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并且呢解决了不少生活当中的事儿，因为有了你们我们过得更幸福。哇，突然感觉肩上的担子 好重啊， 又重了一些啊，压力好大呀。好吧，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啊。小华说，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向你们表达感谢祝福的机会啊，一直以来呢得到了很多的帮友们的帮助，我把你们当作家人一样亲，哎呀都是好人呐，在这儿呢也祝全家人幸福，更祝我的帮友们全家幸福快乐。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专门提到了一句啊，特别感谢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帮助我指导我买到了暖水瓶的团友。这真的是一年前的一个小事，还深深地记在心里面啊，这份感激之情。 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也不过如此吧。 对， 每当节日的时候，我最惦念的是我远在他国工作的女儿。今天 我 只想跟她说， 今年91岁 了，为了妈妈，中秋节到了。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像遗忘。 我们一位叫玉宝的听众朋友啊发来信息，他说呢，我是帮帮团的听众，也是咱爸咱妈公益学校里的一名志愿者，我想邀大家一起赏月，虽然我们不能团聚在一起，只能是我在我家赏，你在你家赏，他在他家赏，但是当我们一起仰望星空的时候，不管我们相隔是近还是远，抬头看见的都是同一片夜空，同一轮明月，同一颗星星。让我们举杯共同祝愿祖国好，人民好，我们的京城帮帮团也能越办越好，我们的公益学校也越来越好。感恩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谢谢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个人，生活中有你的陪伴，有你的鼓励，真好。 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点悲伤，想隐藏却在生长。 说到月亮的歌啊，这位听众想起摇篮曲了。 哦， 啊，咱北方的那个摇篮曲怎么唱？ 东北 的、那 个、里 面有月是吧？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挂窗棂，是那个吗？您这是不是小宝宝了？您这不需要摇篮，您这睡眠质量。 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的节目呢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你们送来的每一个美好的祝福。同样，我们也把这样美好的祝福呢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节日快乐。今晚别忘了，我们一起抬头仰望天空的明月。 嗯， 不管我们身在何处，那么那一刻我们是在一起的。 对，古人今天晚上 啊约个点呗， 八九点钟的样子， 说个具体的点， 九点。 九点整啊， 九点整， 说好了， 说好了，一起看是吧？ 不见不散是吗？古人云什么？ 我说古人云，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啊。 九点， 九点，嗯， 别迟到。 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优惠大优惠，瑞麟羊奶粉为了庆祝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特别举办了买羊奶粉送羊奶粉再送金钥匙的活动，活动只此几天，听到就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等等等等啊，什么优惠啊，你说清楚一点。 嗯，300克15袋包装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原价是258元一盒，那之前的直供价一直是99块钱一盒。 嗯， 今天活动中订购6盒就送一盒 哦， 等于说这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块钱，划到每盒羊奶粉呢才84块钱， 哇， 比每一盒99块钱的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简单粗暴的价格打折，也是天天喝瑞麟羊奶粉的老会员们最乐意的优惠了。 是的，如果只是价格打折的话呢，只有老会员会开心啊。 嗯， 但是今天参与活动的朋友，咱们还要多送一枚999的足金钥匙， 哇， 这可就是全民同。重庆的大优惠了。 是的， 由中国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发行制作的，手柄处呢设计了4个爱心，分别代表着智慧、平安、富贵、健康的寓意，佳节团圆送亲朋、送父母、送爱人、送孩子都很合适。那本档的双节同庆，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羊奶粉就能够不花钱免费得。 是， 但是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还有6596的朋友说，我老家就是陕西的， 哦， 以前在家每天早上都有羊奶喝。 嗯， 偶然的机会呢喝到你们的瑞麟羊奶粉，这才让我在外地喝到了家乡的味道。 看到还有3391的朋友说啊，这商场里的黄金都是2-300一克啊，今天500多喝3个半月的羊奶粉还送金钥匙，是真的吗？ 嗯， 是不是真的？您打个4007106108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对， 这要不是本次中秋节刚